第169集，外传，甜心四，你有点出息行不行？罗瑞和温小慧两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店里。 啊， 老板，老板娘，你们俩玩制服诱惑啊？ 诱惑吗？ 诱惑。 哼，看着是不是只有18岁？ 绝对只有16。温小慧心情好了点，赏了他一个飞吻，进屋换衣服了。罗瑞换完衣服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对哭红的眼睛，顿时有点瞧不起自己。小的时候他胆小又自卑，总是被人欺负。在遇见温小辉的时候，他已经有点自闭的倾向了，是温小辉一路带着他牛逼闪闪地成长起来。在那么耀眼的温小辉旁边，他也好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阳光。他拼命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寻找自信，学着温小辉穿衣服打扮，可那层光终究不是自己的，随时可能因为一点阴云而消散。罗瑞叹了口气，想着秦子娇那冷漠的眼神和厌恶的口吻，忍不住吸了吸鼻子，又有点想哭。温小辉换好衣服出来了，搂着他的肩膀，看着镜子里的他。 哭什么呀？多大点事儿？ 罗瑞冲温小辉笑了笑。 对嘛，你笑起来可爱死了。想不想找男模？老公豁出去一个月的工资了，带你出去玩玩。还是算了吧，你那点工资。靠你个死富二代，瞧不起人啊。我现在有个特别有钱的外甥，你知道吗？那又怎么样？你好意思花人家的钱吗？我得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两人说笑了两句，罗瑞心情好了不少。今天发生的事就当做了个梦吧。他相信未来有一天想起来，这一定是个很特别很美好的回忆。日子又恢复了常态，果然如罗瑞所料，秦子娇没再来过。有一个变态老板的甜点店，正常人都不会再来了吧。他从最初的失望到难过，再到最后的淡然，一个月的时间，罗瑞终于从心里放下了那段还没开头就被狠狠掐灭了的单恋。这一天，罗瑞在办公室里打盹，门突然被粗暴地撞开，阿染旋风一般地卷了进来，假小子一样的大喊： 老板娘！ 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他来了。 谁啊？ 那个帅帅的小哥啊。 罗瑞怔了两秒，猛地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谁来了？ 你留哈喇子的那个小哥呀。 你才留哈喇子了。 罗瑞下意识地擦了下嘴角。 你是不是耍我的？ 不是。 你要是敢骗我，我真的扣你工资，说一不二。 哎呀，真不是。 阿染抓着他的手就把他往外拖。罗瑞被他拖出了办公室，打眼一看，那气定神闲站在柜台前的可不就是秦子娇。罗瑞傻眼了，他都怀疑自己是睡觉睡糊涂了，秦子娇怎么可能还来呢？当面骂他是变态，让他不要靠近之后，居然自己主动跑到店里来了。他做的东西真有那么好吃？罗瑞的心情很复杂。秦子娇也看到了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淡淡的扫了他一眼，继续挑东西。这一回罗瑞不敢上前了，远远的站着看着，什么都不敢做。他甚至想回办公室躲着，这样他的脸就不会那么烫了。老板娘，你傻站着干什么？ 他讨厌同性恋。 啊，怎么这样啊？ 罗瑞低下了头，转身想回办公室，站在这里像晒咸鱼一样，又烫又难看。他刚走了没两步，背后突然传来一声 喂。 那一瞬间，罗瑞感觉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虽然他没听秦子娇说过几句话，可那磁性又好听的声音他绝对不会听错。难道是在叫他？他颤巍巍地转过身来，见到秦子娇竟然就站在身后，身体冲着他，眼睛看着他，就是在叫他。 你好。 我要定做一个生日蛋糕。 好好好，要什么样的？ 我妹妹要亲自跟你商量。 啊？ 做不做？ 做，当然做。你想要什么样的我都可以做。 罗瑞脸涨得通红，说话舌头直打颤。 那跟我来。 秦子娇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罗瑞还愣在原地反应不过来。快去啊！阿染推了罗瑞一把，罗瑞紧张地抓住他的手。 你帮我给小辉打个电话。不对，电话在我自己身上。哦，不对，你有他手机。怎么办？我好害怕，要是他能陪我。 老板娘，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大胆的去啊，他还能把你吃了。你要争取把他吃了才行啊。 讨厌，说什么呢？ 罗瑞的小脸红扑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无法控制的幻想自己和秦子娇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画面。海曼进屋拿上他的包塞进他怀里，和阿染合力把他推出了门。快跟上呀。罗瑞亦步亦趋地跟在秦子娇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感觉相当陶醉。他鼓起勇气小跑了几步，跟秦子娇并排走着。他偷瞄了几眼，秦子娇看也没看他，但他依然很开心，就好像莫名其妙中了大奖一样。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好事啊？就在他以为他和秦子娇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瓜葛的时候，却一下子突飞猛进。 是去哪儿啊？ 我家。 去他家？这么快就要去家里见家长了？他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会喜欢我吗？哎呀，我今天怎么没穿新买的衣服来？发型也没怎么整理。妈呀，怎么办呢？ 一愣神的功夫，秦子娇已经走远了。罗瑞连忙又跟上去。 是你妹妹要过生日吗？她也喜欢我的甜点吗？我…… 秦子娇突然停了下来，罗瑞的脸直接贴上了她的背，撞得鼻子酸痛，眼泪差点飙出来。路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秦子娇打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罗瑞正愣地站在路边。秦子娇降下车窗，皱眉看着他。罗瑞反应过来，赶紧拉开车门坐进了后座。车厢里一路沉默。秦子娇的司机真是亲司机呀，一样的寡言少语。罗瑞拼命给温小辉发短信，也不知道温小辉在忙什么呢，一直都没有回。他满肚子猛料无处发泄，快急死他了。车停在了一幢豪宅前，罗瑞跟着下了车，有种新媳妇见婆家的羞涩和紧张。他一路跟着秦子娇进了门，越走越心慌。秦子娇的生活跟他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两人之间的差距好像又被硬生生撑大了几倍。秦子娇将他带到了一个房门前， 认真听他想要什么，记下来，除此之外不要乱说别的。 哦。 罗瑞点点头。秦子娇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小姑娘甜美的声音。 请进。 推开门，正对着一扇落地窗，窗前有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睡袍的女孩，约莫十一二岁，长得非常漂亮，和秦子娇七分相似。 哥哥，你回来啦。 嗯，刚放学。 罗瑞惊讶地抬起头，见秦子娇嘴角带着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从表情和眼神都柔和到了极点，简直跟面对他是判若两人。原来秦子娇 会有这样的表情。 哇，哥哥带了 Lori 的甜点。 女孩转着轮椅过来了，秦子娇把手里的甜点盒递给她。 嗯，都是你喜欢吃的。 女孩接过甜点，满脸笑意，又看向罗瑞。 请问你是？啊？你是不是罗老板？ 啊，我是。 啊，我经常看你的博客，我好喜欢你做的甜点，还有你的手工，还有你的植物，你家的设计，我都好喜欢。 谢谢。 这是我妹妹，瑶瑶。 你好呀，罗老板，你本人比照片还要可爱。 瑶瑶开心的脸蛋红扑扑的，罗瑞也笑得脸都要僵了。 太好了，妹妹很喜欢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蛋糕？可以直接跟她说。 哥哥你真好，那我们一起设计好不好？ 好，我去换个衣服，你们先聊。